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南朝鲜大法院作出裁定，政府对过去朝鲜战争时期大邱、庆尚北道等地大屠杀行为受害者遗属进行赔偿。1950年7月，南朝鲜伪军和警察在大邱、庆尚北道等地野蛮地杀害了无辜的非军事人员、大邱监狱囚犯、宝岛联盟案件相关人员等很多人。